查明伪军犯罪真相全民族特别调查委员会北方本部发言人就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近日向釜山港运进有关装备，以图强行推进北侵深化战争计划朱庇特计划一事20号发表了谈话。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美国向这块疆土肆意投入生化杀人装备，策划再度给我们民族强加史无前例的大惨祸，而南朝鲜傀儡密集集团对此不敢抗议，反而为虎作伥等干下崇外卖国行径。由此美国再次彻底暴露了其要为实现称霸世界野心就不惜使用生化武器来灭绝我们民族的罪恶企图。最近美国无理诬陷我国，几口大谈什么生化武器威胁论等，其阴险居心也在于制造一个发动北京生化战争的名分。但是美国打错了算盘。发言人强调，对于美国的北京生化战争挑衅阴谋，我国绝不会坐视不管，而将在地球上统统销毁邪恶帝国来结束反美大决战。美国冒险的军事妄动将导致最悲惨的最终灭亡，对我国的这警告美国不要无心对待。南朝鲜傀儡密集集团也要对其默认美国天怒人怨的反人道生化战争阴谋做美国的走狗，给美国搭桥的崇外卖国行为所会导致的破产性后果深思熟虑，而不要轻举妄动。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同胞要一致奋起投入全民族斗争，来制止和粉碎人类和平的破坏者、最野蛮的侵略元凶美国和追从组织生化战争挑衅阴谋的南朝鲜傀儡密集集团冒险的北侵战争阴谋活动。